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第80中学创建于1956年，1978年被认定为北京市重点中学和北京市对外开放单位，2003年成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001年开始一校两址办学，2013年成立北京80学校。为促进区域教育均衡，2012年成立80中学实验学校温榆河分校和康营分校，2015年成立80中学枣营分校，2016年成立80中学瑞德分校，2017年80学校昆明分校正式开学，2018年3月1日，北京市第80中学雄安校区正式挂牌，北京市第80中学为核心的教育集团逐渐形成。80中学现有正高级教师4人，特级教师44人，在职32人，市区级各类骨干204人次。优势教育如何辐射？教育加办校又将贯彻怎样的教育理念？学生成绩是否被辐射到了？用数据说话，对话京城名校，走进北京第80中学教育集团。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周三我们继续对话京城名校。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老样子，进入今天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突破60万人，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十七家文化教育等企业单位与孔子学院总部签署合作伙伴计划，公办小学100%划片就近入学，全市130余个学区，覆盖学校1000余所。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严红今天从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上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突破60万人，来华留学人员49万人，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下面连线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严红。严红你好。 姚林您好。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今天下午闭幕了。那么围绕改革创新促发展携手同心创未来的主题，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呢，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中外代表集体一堂，通过10个校长与专题论坛和20个工作坊，共同为孔子学院发展改革献计献策。那么记者在现场，我也充分感受到了孔子学院大家庭的这种创新包容的氛围。教育部的副部长、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的常务理事田学军在闭幕式致辞中介绍，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国留学生每2年增加10万人。那么截止到去年底，已经突破60万人，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与此同时，接收来华留学人员49万人，目前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方。那么各个高校中有2600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目前呢，全球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建立了1190多个孔子课堂，为世界1100万的各国学员来提供优质的汉语教学服务和丰富多彩的汉语言文化活动。仅2018年一年，孔子学院举办了艺术、中医等各类的活动4.4万场。49所孔子学院开设了汉语家的课程，内容涉及商务、旅游、中医等领域。田学金指出，孔子学院呢是中国教育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产物。孔子学院也将继续发挥共建共管、共享共有的特色，为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姚迪。 好的，感谢严红。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下面的新闻。本台记者严红今天报道，来自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实习家企业单位在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上与孔子学院总部签约，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正式启动战略合作。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晴天。晴天你好。 姚迪你好。 嗯，具体情况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包括四川新华发行集团、腾讯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好未来教育集团等17家企业与孔子学院总部签约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内容涉及中外人文交流等多项领域，包括企业捐赠合作办学、联合培养人才、提供实习机会和就业岗位、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孔子学院数字化建设、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孔子学院将探索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办学模式，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作为从实体教学的有益补充。那么通过合作伙伴计划，各企业将充分地发挥各自行业优势和丰富的资源，支持和帮助汉办以及各国孔子学院为各国民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汉语学习服务和文化交流体验。那么截至目前，331家中外企业参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有力助推了中国与各国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姚迪。 好的，感谢今天带来的报道。继续了解下面的新闻。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本市目前有各系各类学校3500多所，教育人口310多万。在基础教育阶段，目前实现全市公办小学100%划片就近入学，公办初中含大学附中100%实现划片入学，全部参加排位。本市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区域优质教育资源整合的一种重要形式。值得一提的是，10个远郊区已成立68个教育集团，覆盖120余所学校，形成70余个学区，覆盖320多所学校。同时，市教委还加强北京数字学校平台建设，每年为100多万师生提供微课程资源、在线答疑、作业批改、作文批改等服务。记者4号从北京中学了解到，针对新中考、新高考改革，北京中学在分层分类走班中首创免修申报制，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学习，通过申请并测试合格后可免修部分课程。北京中学校长夏清峰介绍，学校实施以学生学习风格为选择依据的走班教学，建立了自修、研修、导修、进修的走班学习机制，积极鼓励学生自修，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拓展课程、潜能课程的实施，促进学生形成自己的志趣，并实现志趣培养与潜能激发相融合。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的对话京城名校，我们走进北京第80中学教育集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其实啊，一直以来就刚才那片花也是我录的，但是呢我确实是录的时候没仔细看词儿，现在听的时候就感觉能够为家长们引领方向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跟努力的方向。你说真正能引领吗？ 我觉得可能各家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是我们期待着能够为各位引领方向。那么怎么引领呢？我觉得每周三的节目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让各位了解究竟北京的好学校是什么样的。这个好学校要由谁来说呢？就要由我们的校长们来说。今天呢，我们来有请到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北京第八十中学教育集团的校长田树林田校长来做客节目。田校长你好。 你好。 田校长，那个我觉得啊，今天这期节目里边一定要特别的强调一下我们八十中的一些特点。因为八十中在我上学那个年代，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们学校我当时所在的学校一直被碾压的，就是八十中一直在出状元，年年出状元，导致我们觉得天哪，太厉害了。现在的八十中学是什么样子的？跟那个时候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您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先说说八十中学的历史跟规模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学校的情况，非常高兴。那么八十中呢，它作为这个北京市的这个一所京城的名校，在这个办学在各个方面都有它各自的特点。那么这些年呢，八十中特别在立德树人，推进素质教育，而使得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方面又有了新的大踏步的跨越式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社会看到的是它的教育质量的大跨越的这种发展，而作为我们学校背后的付出，实际上我们从校长的角度看，可能看到的是这所学校我们的教师的这个日新月异的不断的专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的提升，以及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基础的雄厚，以及呢他们在德智体各个方面的都发展的就是成为了最好的自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呢也有了很大的这种发展。而这个背后我想是学校在教育理念的这个方面的不断的提升。那么八十中呢，我们现在从是一个教育集团了，我们的本部是一校两址办学，我们的初中部在白家庄老校址的地方，那么我们的高中部和国际部在这个望京校区，那么这个一校两址的学生加起来呢要3000多名学生，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学校当中，2012年，我们成立了八十中学实验学校，温榆河分校和康营分校，2015年我们成立了八十中学枣营分校，2012年呢又成立八十中学瑞德分校，2017年成立了八十学校昆明分校，2018年3月1日标志着北京市教育援助雄安第一个项目的启动实施，我们呢北京八十中学在雄安校区正式挂牌成立，那么从现在看呢，我们是形成了一个以八十中学为核心的教育集团， 规模确实也是非常大了，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是加上本部跟这些分校，5000人差不多吧， 5000多， 5000不止 啊，对，应该要有6000多人， 6000多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其实对于一个大学来说，都不算是一个小的这个大专院校了，可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大专院校这样的一个人数规模。但是呢，八十中学它毕竟是从一个中学开始发展出来的，那么究竟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它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让田校长给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每个学校尤其是名校它都有自己各自的特点。那么对于八十来说，可能大家对八十的标签就是出状元，那您认为八十的标签是出状元吗？还是说我们有一些自己内部认为其实这种最引以为豪的内容而大家不为所知？ 状元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它可能反映了一个 学校一定历史条件情况的一些情况。那么呢，状元这件事儿实际上有偶然性。 是的。 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要办学，要寻求学校发展的这个寻求必然性和遵循学校发展的这个规律去办学。那么在这里呢，我想作为一个学校最关键的和八市中很明显的特色，我想首先体现在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勇于创新的、热爱学生、肯于奉献的教师队伍。那么这个队伍，当然这件事儿可能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名校，那么在这点上也许是共同的。但是呢，这个队伍的形成建设，那么实际上各有各的特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我们八市中教师队伍的优秀，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从教师结构上看，我们这些年呢，教师结构也有了不断的优化。那么从我们的教师当我们的学校呢，有44位特级教师。 44位。 对，其中现在在职的是32位特级教师。 那也真不老少。 是应该在北京市还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去年2017年评特级，就这一次评特级，那么八市中呢有8位教师。 哦，一次就有八位。 这个、对。然后榜上有名， 获评特级教师。 是，那么这个呢，应该说这个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教师这些年在不断推进教育改革，特别在自己在我们的教师在师德方面，在这个教师专业化水平方面的不断提升。那么正是由于这个不断提升，才会带来了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的跨越式发展。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教师从整体结构，另外学校有204名区级以上的骨干教师。 204，我的天。 我觉得这个数目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学校的广大教师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不仅用教师这个职业来满足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他们把它当事业来满足他们在这个个人生命价值体现过程中不断创新、勇于奉献的这个成长的动力和过程。 哎呀，您谈到这个以后呢，首先给大家总结几个数字啊。第一个是我们现在有32位特级，对于特级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最牛的老师，我因为简单来说就是最牛的老师。但是对于一般的，比如说市级的师范校来说，大概10人左右，11、12人。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30-4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确实是叹为观止。另外再说到区骨干，大家觉得啊，这区骨干以上是不是没什么了不起？不是的，一般的这种市属院校，就是市属的师范中学的话，能够拥有大概204除以5吧，能有40人，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那对于八市中学来说，有这么强的一个教师的队伍，而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默默耕耘，然后去在朝阳区我们再去奋斗，再去做相应的一些教育教学任务的时候才能够体现得出来。那您觉得啊，就是这样的老师我们培养出来了，可能在他的教学上是有一把刷子的，那您觉得那一个优秀的教师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希望八市中学的老师具有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素质？ 这个呢，我觉得或者说这个得怎样努力才能成为优秀教师呢？这个最优秀教师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师德是一个成为优秀教师最关键的思想基础。他的境界有多高，他对学生的爱有多深，那么这个呢决定他将来从教能够走多远，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那么我们的教师队伍整体的成长在学校，实际上我们是强调老师要正身育德，宽容大爱， 其实在这点上我想呢，这是我们八十中教师师德的一个具体的要求和体现。那么是高尚的师德，正确的教育思想要体现在教师正确的学生观上。我们做教师这个职业是帮助青少年成长，给青少年以希望的这样一个光荣的令人幸福和尊敬的职业。那么在从事这个职业中，是不是爱学生、尊重学生、相信学生的潜力、肯为学生努力付出，进而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功。我觉得这是教师从事自己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师德基础。那么有了这一点，他的工作是能快乐的。那么在这点上有怀疑甚至没有感受到，那么他的工作一定会觉得是痛苦的。那么怎么来认识到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在八十中从事教师职业过程中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磨练、培训、体悟的过程。这个关于这个好教师的标准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那个习近平总书记在他几次这个讲话当中都提了非常的明确、很概括，我想说的也很好哈。那么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那么就是要做四有教师和学生成长的四个领路人。那么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在我们的教育实践当中，八十中老师是有深切体会的。可能外界看到的是八十中的也是很显赫的这个高考升学率 是的， 可是呢我们这所学校啊，它和北京京城的一些名校相比，我们的学校的生源，对，我们呢五六年建校，年轻。另外呢，我们的学生成分来说是以普通劳动人民和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为主的学生。那么对这些孩子们，我觉得就更能体现我们教师的工作价值。我们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启迪智慧，让他这个能提升，这关系到我们这个区域的百姓的千家万户的幸福。所以我们老师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和不断提升的教学能力，让进到八十中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成功，成为他最好的自己。那么老师的这种信念体现在对教学业务的钻研上，对每个学生潜力的这个信任和不放弃上面。所以这些年成绩背后，我觉得是老师们对这些问题的越来越一致的坚定的信念。 好了，我们老师这篇先翻过去，接下来说学生。因为说完了老师，我们就要说学生。究竟学生一个八十中的合格毕业生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来什么样的孩子，这点上可能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田校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心目中八十的合格毕业生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人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切给你。